再抱紧，再贴近你心。听滴答滴答响，你的声音回荡未来过去。孤单和你听，我转不出去无边际。听滴答滴答寂寞的声音。 行之有度，视野无疆。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FM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对于中国的治安环境几乎是一致赞不绝口，许多老外的网友呢还写出了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亲身经历。最近呢，《环球时报》英文上海版的做出了一个街头采访，问老外中国到底有多安全。对于他们来说呢，在中国生活，老外的总体感觉就是安全。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关注今天的资讯全分享。日前呢，可口可乐系统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厂在长沙投产，共规划9条生产线。首席执行官廖泰康表示呢，这一新厂的投产彰显了可口可乐对于中国市场增长的信心，将按计划完成130亿美元在华投资。香港楼市高烧不退，香港政府呢继去年的11月加辣之后，再次公布了调控楼市的新措施。香港特首梁振英在4月11日宣布，决定呢实时收紧住宅的印花税安排，杜绝一约多伙的回避印刷税的漏洞。任何人呢以一份文件购买多于一个住宅物业单位，都需要交15%的印花税率。有关措施呢在今日后正式生效。接下来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北京。如果网站上还有升值潜力无限、商住两用、学区房等字眼，将会被严查。在日前呢，北京市住建委、市工商局、市网信办联合约谈了链家网、我爱我家网、安居客等15家发布房源信息的网站。对于网站发布的虚假房源信息、违规代理房地产经纪业务等违法违规的行为，提出了规范，要求各网站呢要在今天24时前呢撤下明显存有违规信息的房源。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呢先告一段落，接下来呢换下心情听首好歌。第一首歌送上来自于阿四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其实我没记忆。 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可。刚刚呢，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来听广场吃炸鸡，听到这首歌怎么觉得这个早上有点饿呢？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工作再忙也一定要记得吃早餐哟。阿四呢应该是一个地道的上海女生，每次看到阿四的时候，他都会刷新我对于上海女生的一些印象吧。在我的印象当中呢，上海女生都是比较内敛的，然后羞涩的，可是阿四却是一个敏感聪慧又有些俏皮的一个女孩子。她用最个性化的音乐呢道尽了都市女孩的心事。当然呢，阿四的嗓音呢也毫不做作，她虽然啊顶着文艺女青年的头衔，但是却青年的那种矫情的劲儿，在古灵精怪的歌词和轻快的曲风背后有着不明说的深情。而这首呢，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是一首关于等待的歌。而这首歌呢讲述的故事原型就是阿斯本人，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关于一个失恋的故事吧。正常人呢说失恋都是苦情啊难过呀，可是阿斯口中的失恋却总是有着一些俏皮和轻快，你们感觉出来了吗？听过这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阿杜的坚持到底。 在水里在火里，我的爱就算是等到回去，我也追到十七世纪。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我无论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在风里生活会倒影。

想起曾放我的所有。但愿你背负比较温柔，你拉着我向南走向北走，愿把所有交托你手中，因你背负谜底不够，奔腾的走向东走向西走，无法叫你安放我的所有。但愿你对自己较温柔，你拉着我向南走向北走，就此春天交托你手中。 首曹方的《住在春天》，你还记得这首歌吗？曹方呢是生长在西双版纳，那里的汉族是少数民族，傣族的小朋友呢都是他的玩伴，所以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曹方呢就形成了自己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的个性。据说曹方小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听话的孩子，但是呢他的想法却有一点与众不同，比如就是画画。画天空呢一定不会用蓝色，而是打开无限的想象力去画画。后来呢每当他想到了一个画面，就习惯性的把它转换成了声音，开始用音乐谱写心中美好的画面。其实聊到曹方的故事，我不禁在想，如果我的小时候也在西双版纳度过的话，我会不会也变成一个有才情的人呢？当然想象只能是想象了，而现在呢我离文艺女青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啊。不开玩笑了，接下来调整一下心情，继续听歌，送上来自于陈小春的《乱世巨星》。不用说，这首歌你一定很熟。 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衰，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法律。做本不惊，哪管你万世巨星，这是失性，我任性，以天使亡命拼命。天生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本领，个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任性，以天使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衰，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法律。这空我闪着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任性，以天性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衰，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法律。我闪着眼光的野狼。眼光的 乐。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对于陈小春最深刻的印象应该都停留在啊《古惑仔》那个阶段吧。虽然呢韦小宝这个角色当然也很深入人心啊，但是我觉得山鸡更符合我们在青春期时对于自己，不要说你没有幻想过哟。而貌似呢生活中的陈小春身上山鸡的影子呢也更重一些，少言寡语，总是一副很酷酷的表情，遇到狗仔呢偷拍他也会发脾气，甚至是爆粗口。说实话，我觉得陈小春的歌唱技术并不高，当然呢他也不算是最好听的声音，但是呢他总能把你唱哭，而且呢会让你反复循环的去听他的歌。他唱歌的那些情节我觉得都是经历过之后大家才能懂的一种情感吧。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我看过他参加吴宗宪整蛊节目的一个画面，我觉得很少有明星在不知道有摄像头，遇到突发的不好或者是不愉快的事件后还能保持好的心态和绅士风度去面对的。而陈小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就是那个画面让我至今记忆犹深，开始刷新了对于陈小春对于山鸡这个人性格的一些认识吧。当然比起电影电视剧中的陈小春，我们更喜欢唱着情歌的他。听过了陈小春的这一首《乱世巨星》，接下来听到一首关于闺蜜之间友情，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当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听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他。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保温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紧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9到21摄氏度，上海晴，13到21摄氏度，成都晴，13到25摄氏度，天津晴，12到22摄氏度，石家庄小雨转多云，12到21摄氏度，保定小雨转多云，10到23摄氏度，涿州小雨转多云，11到23摄氏度，廊坊阴转多云，9到21摄氏度，宜宾晴，15到28摄氏度，德阳多云，13到20。度过了今天的天气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身体健康。健走到底别动不动就跑个2-3万步，过度健走呢可能会造成关节的慢性劳损，每次呢30分钟到1个小时，或每次至少10分钟，每日累积30分钟以上。对呢仅以步行作为运动方式的普通成年人，建议每日的步行总量是8000到13000步，其中呢健走5000至8000步，日常生活约3000到5000步。当然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健走虽好，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 无法想象你离开我的时候，没有你在的地方下都不算吧。我会牵住你的手，妈妈，永远牵住你的手，妈妈。无法想象你离开我的时候，没有你在的地方下都不算吧。我会牵住你的手，妈妈，永远牵住你的手，妈妈。思念里我不在。思念里我挂念着你，你不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成功，看你骄傲的我们不在，开心的那些和难过的那些，为我做的那些，妈妈幸福的那些，所有的一切刻在我的生命里，成为回忆，即使时间会一直流逝，也不会放弃。时间都转回从前好吗，你不会那些错过的美好，任性在看着它挥手告别的模样。无法想象你离开我的时候，没有你在的地方下都不算吧。我会牵住你的手，妈妈，永远牵住你的手，妈妈。无法想象你离开我的时候，没有你在的地方下都不算吧，妈妈，永远牵住你的手，妈妈。如果你听到，别哭泣好吗？我只想要看到你的 smile， 去哪里都想陪着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就像妈妈小时候陪着我一样。 把一切都放弃给了我，给了我。也许在全世界所有人中，只有你为我付出的最多，牺牲的最多。不过我一场再不会让自己堕落。 你的妈妈现在有我陪你吧，看你每天笑得就像小孩一样开心吧。 知道吗？如果你不在，务必想念的我。 Now let me love you， 不再让你失望了。 我想象你离开我的时候，没有你在的地方，家都不算话。我会牵住你的手，妈妈，永远牵住你的手，妈妈。我想象你离开的地方，家都不算话。我会牵住你的手，妈妈，永远牵住你的手，妈妈。 To say no more， 我为妈妈做过什么我都不知道。有时你对我的爱我没有理解，你对我的关心被我的烦躁替代，可你总是面带微笑。 就算牵了那手，不要跟着我走 like a home。 So what so what， 担心我偷偷藏在角落，我感受到你心在流泪。 Sorry mom， 真的再不会让你难过了，我会永远 love you mom。 我不想象你离开我的时候，没有你在的地方，家这不算话。我会牵住你的手，妈妈，永远牵住你的手，妈妈。我不想象你离开我的时候，没有你在的地方，家这不算话。我会牵住你的手，妈妈，永远牵住你的手，妈妈。 实话，我不太有机会好好的去听黄子韬的歌。之前呢，对于黄子韬都有一些不好。我看过他的一个专访，那该戴上什么样的面具才能拉更多的好感，他心里门清，可是他就是不愿意那样做。即使知道说出来的话会引起争议，但是只要是发自内心的，他就要坚持。那些娱乐圈生存的法则是你们的，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法则，就是因为这低情商的标签。但是真正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呢，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的。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放下以往的印象去真正了解他，你会发现一个与众不同的黄子韬。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刷新对他的认识，开始喜欢上我的涛涛啊。听过了黄子韬的这一首歌之后呢，接下来依旧动感的歌曲送给你，来自于蔡依林的《大艺术家》。 爱他神秘，爱他危险，爱他颓废，爱他的遥远。他心里的野兽 baby 看似更狂野，他画笔上我画得更灿烂鲜艳。他爱你随和，爱你放电眼，敢怒不敢言。 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三盘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的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面对你自装的怪的怪的，背对你却乱来怪的怪的。只想送你更多芭比娃娃。Wake up， 你是大艺术家，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确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每次女生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万身。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 你无需约束他的人，他早已上嘴。要学会放下不干净的木心泛滥，那要你让让就让让耶。你只是嚷嚷大的大爱，始终没有底线，复制谎言，并肩不再出现。你该说再见就说再见，千万别留恋。 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的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面对你自装的怪的怪的，背对你却乱来怪的怪的。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确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每次女生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万身。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 美不美丽都像 知道，爱是女子女生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为生。 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单身。夜如水，风如泪，爱如悲，从不害怕梦推向谁，便离后迂回，今生也把你我成相温柔一对。 淡淡风景，淡淡来世的仓促，就是现实今生故。缓缓烟雨，缓缓乱红千秋，只与你朝朝暮暮。 未知有何方， 再看一眼，再看一遍你怀中的梦，浪迹的承诺，还以为习惯孤单，习惯不安，却到放弃 心如雨纠缠，与你点阑珊。

影帝梁朝伟，不看他演戏，听他唱歌。据梁朝伟自己说呢，他的生活很沉闷，他喜欢出海，喜欢独自一个人，喜欢与六七十岁的老人交流。他曾说啊，人生太短了，我不是很进取的，看书看海看云又是一天。很多人都觉得我有神经病，但是看云多好啊，看水多好啊，如果有空的话呢，还会每天看一部电影。听听，看书看海看云不怕呀，无怪乎啊搭飞机喂鸽子这样博众人一笑的传闻，放在他的身上你才会觉得没有一点违和感，好像我们认识的梁朝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听过了梁朝伟的这一首《不一样的十年》之后呢，我们送上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你会喜欢夏个亭好歌，我们一会儿见喽。 随便跌堕，终得到了释放。疲倦头人像满身尘埃，不再可爱。如若闪躲，可以做落寞的花朵，花瓣片片堕落，为了离开。还记得心，还记我，再踏步行前就或许。舍别过一个梦，找紧仍然未算不好。 可还记得相爱分手后如果再学习从头地让镜内那个他爱我很多仍然还剩太多爱我的会痛几多如若爱不爱谁会是谁这生还未过唯仍做倦透的人生怎会精彩其先多多不过的原来是我魔拥不到你在怀内也可先拥抱我一个还记得深爱情歌还记得生命如果再踏步行前就或许定到更多太多爱爱的不舍结果一个梦走紧仍然未算不可还记得相爱如初跟他分手后如果再学习从头地让镜爱我很多仍然还剩太多会是谁让我再来访日后就算胆惊欠我再学习从头地让镜内那个他也越强越壮错爱过没错梦坠落花瓣后结出过如让爱不爱谁世上谁会珍惜不欠我 你手里想牵的是哪种女孩为了你而存在脾气比你乖 知有度，视野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 北京时间八点整。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700拼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恒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保温材料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智者大成。2017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北区体验日即将于4月15日荣耀启程，凝聚时代风华，以智能杰作致敬社会中坚力量。设计的智能将功能考量融入设计思考，引领稳健前行。互联的智能，人车交互与世界无缝连接。北京终生之星诚邀您的莅临，共同开启全新 E 级车试乘试驾之旅。详情请致电2739-1111。 信息大爆，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最动听的音乐，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日前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呢，引援知情人透露，中国物流公司百世物流正计划今年在融资金额呢约为10亿美元。百世物流获得了阿里巴巴集团和富士康的投资。大家早安，接下来我们继续。根据俄罗斯央行行长上周称呢，如果国际油价为每桶60美元，原油出口对于俄罗斯 GDP 增长的贡献还不到的经济对于原油的依赖程度已经。江苏扬州呢也是实行政设置呢已购商品住宅转让年限，简言之产权不满2年。扬州呢也是成为了扬州的楼市调控新政，包括新购地等8个方面设置转让年限的时间期限，对于拿房寄卖。是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汽车召回事件。日前的长安福特汽车因发动机问题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976辆，三菱汽车呢因部分车门锁零件不符车17678辆。日前呢通过统计，截止到3月24日，今年的第一季度共有20多家车企发布了70次召回公告，涉及了196.565万辆问题汽车，其中呢包括了自主品牌将近20万辆。另外呢，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2016我国缺陷汽车召回数量达到了1132.65万辆，在发动机和车身等存在着安全缺陷，涉及数目呢达到了900。资讯全分享在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调整心情继续听歌。第二个时段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健的《异乡人》，接下来赶快听歌吧。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寻找找那条流淌在心中的河流，直到也许它不在任何地方，或是就在我心底最疼痛。究竟流多少泪才能停止哭泣？究竟回多少头才会看到天空？是我梦里的河流，月亮这么强，彩虹也那么迷茫，我能做的只是不碰，可是个满怀悲凉，只因为生命注定在不羁中死亡。究竟受多少伤才会回到最初？谁能告诉我那奔腾的迷茫与骄傲，是否就是我心底永隔一世的河流？被镌刻在这辽阔的城市， 什么能比那些清澈的灵魂无助的愁绪更悲伤？究竟有多少泪曾停止哭泣？究竟会多少天空谁共用的孤独与渴望？是否就是我梦里永隔千里？就是我梦里永隔千里的河流。 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呢，汪峰要开关于岁月的演唱会。作为汪峰的歌迷吧，我很希望能有机会现场感受一下他那颇具力量的声音。其实呢，在我知道汪峰的时候，他好像都已经大红大紫了。我不太清楚他的乐队，更不知道他是如何单飞的。我听到了他第一首，还不太知道汪峰长得什么样，能比。后来呢，就是怒放的生命、春天里之类，同样的，说实话，我没有怎么听过。接触他呢，也是从中国好声音开始的，喜欢他当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啦。我觉得这种喜欢更多的源于一种人格的魅力吧，毕竟我们都是大叔控。他一向我的心都喜欢过一个公众人物，当然呢，喜欢的歌手也比较固定，汪峰算是我为数不多的喜欢的大叔型的男歌手了。越听汪峰的歌呢，越想现场感受一下他演唱会的气氛，不知道此刻听到这首《河流》的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有同感呢？听过一首《河流》，接下来宋姿的《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啊。 离开爱情我没有行李，找不到表情，可是不恨你。不爱你，等着有一天忽然想起你。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音乐自在有，嗨，你好，我是苏韵莹，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披星戴月的奔波，直到你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能够看见，不知不觉把他想到，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遗忘之后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给我 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听到三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呢，第一次高中边上呢租了一间房间复读，当时呢中午的时候在学校边上的小饭馆看电视，平时呢电视里放的永远都是 CCTV5， 那一天也不知道是什么缘的，正好是李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李健唱的这首《异乡人》以及《想念你》，十几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个中午，飘散着地沟油味道的小饭馆和墙上挂着的一台旧电视，里面正是李健。听过了这首《异乡人》之后呢，同样送上很有辨识度的声音，来自于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 我真的好想你，雪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 说起，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直到你现在到底 香港乐坛一个很特殊的存在，每当有人提到他的时候，首先想到的都是盛夏的果实、阴天呀、忽然之间、广岛之恋等等，这些经华语乐坛呢创造过各种各样的记录。她是第一个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国语专辑和双料国语歌后，她也是出过最多国语专辑的女歌手。九十年代在大陆和台湾呢举办过多次的演唱会的香港，有什么粤语歌？有没有在红馆呢开过一场经典的演唱会？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跟我一样有那么一点茫然吧。其实虽然短暂，但是粤语歌坛确实。接下来呢送上的这首歌很特别，你一听声音呢就朴树的这首 Baby 加一连串看不清的数字。 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半个一半 Baby 告别需要你，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有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哦，能安慰他的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许对儿，不论是怎，那就这样吧，我再见了，请转身，泪如雨下。今天夕阳西下，漫长人流像雪花，我已四分五裂，走吧，孤魂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黑夜。街拐角的酒店，早 房间，冰冷陌生人的气味，在欲望的后面，不许悲哀，我觉得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静静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雪花，我一丝分不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野鬼艳阳高高的窗，就让脸 Baby that's 你的娘，夜妈妈夜妈妈夜妈妈阿妈爹阿妈爹阿妈爹啦谢啦谢啦啦，当一幕一幕熄灭吧，阿爹阿妈爹阿妈爹啦啦，我是谁我爱谁啊，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我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保温材料那加强，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3-6126-211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我觉得二手不好。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二手好，我们问老师去。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爹， 戒掉尼古丁， 生活更安心。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999在清晨微响。 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 音乐时光了吗？ 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人物志，我是主播雷口。 眼里，徐静蕾仍然是一个女明星，这是她最不喜欢的评价体系。作为中国第一代偶像剧演员，海报贴满男生宿舍级别的待遇。2000年呢，她位列四旦，正式被编。很明显，她不喜欢这个分类。那努力。2003年，徐静蕾旗帜鲜明、心气高昂的成为了一名导演，拍的电影呢，从文艺片到商业片，从爱情片到警匪片，而她在其中的演出戏份也从客串一两个镜头。他还发展了一系列不务正业的爱好，写博客、办杂志、做手工，丢丢捡捡没个长性，也做得出一念即出走、说走就走的事儿。2年的时间，他的员工领着干心，眼巴巴的等。这些年里呢，他展现了才艺和思想，也展现了闲情和意趣，这些呢并非女明星必要属性的特质。对他本人来说，或许呢只想呈现出，但是在大众看来，更大程度上只是用来推导出一个相比更具风格和辨识度的女明星，女明星中的高阶版本的话，她是谁呢？徐静蕾呢，只得继续的卸载。她的思路是，我就是想要当监制，这样的我就可以彻底的退到幕后了。说到底，她还是舍不得这个行业。20年的资源和经验的积累，高于其他行业的回报率，加上她直到现在还对技术工作充满着兴趣，搭台别人唱戏。可是这样，她真的可以把她的女明星的光环彻底的卸载干净吗？ 我在熟睡遇见你，像好像褪去的潮水，等着他天真回答。鲜艳的花，做过梦吗？梦开的花，太阳熄灭。的花瓣带回家，那是梦开的花，会落泪吧，悄悄的哭泪吧。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

身在沙沙作响，敲打着谁的惆怅，思念在一瞬间生长，再忘了也沾上的泪，我喝到滚烫，只因为你曾经痴狂，你曾经落花满天，又闻清香，与你天地间徜徉，如果爱太荒凉，我陪所有泪光，这一路有多远，这三世有听话，风起起雾茫茫，雨滚滚，雪漫漫，会变江南，他注定流浪，念念不忘，人生天地多辉煌，的虚空浮华的长征空，执着一颗跌宕，要遇多少风浪，心不再要过往，陪你等风停了，雾散了，雨住了，雪化了，再见绝对月光，还有我在你身旁，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一口香茗，一场憨厚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于是围坐的亲人温情十分的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十四场。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带油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听，你在吗？ 再偷看，逃避却偏推不去，泛滥我心里挂念的感伤，什么都不听，我在风的中央，对又想你，小心一些不想闯，我会再次抱痴心，但你一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天昏跟地暗，假使拘谨不去接近，善如寂寞伴我继续做人，就以不生的勇敢，将我的爱赌这下半生。如可以一秒间，我对自己的躯，剩余寂寞伴我继续，以出心的勇敢，将我的爱赌这下半生。 大家早安，我是主播 Nicole。 很多聪明做蠢的事呢，不敢付出努力，最后往往半途而废。相反，那些很笨的人却凭借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怀有很远大的梦想，但是让梦想变成现实却永远都需要脚踏实地。 怎么算？我能来自你的心，梦痛细也留恋。面容是否冰冷？双手总是暖。无论岁月长短，能保存仍然短。如果只得一线期，宁愿以后会更回味。那穿那段晨曦，那一种方法喜欢你。 北京。